年以来的情感是否要继续的珍藏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我是奔驰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宝马五系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保时捷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十年，地址房山区延村桥路北，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。 全程期待卢沟桥集美7月22日夜宴活动，万款家居名品限时放假折上折，购物12%返现金，再送5%代金券，更多惊喜请电询83866202。 959资讯快报。 7月17日，涿州市爱心人士开展了以用美德托起梦想，用生命铸就辉煌为主题的青少年道德教育培训班，以更好的教育引领孩子们与圣贤为友，与经典同行。为提高党员的道德素养和党务工作能力，真正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，7月17日，涿州市松林店镇召开基层党组织工作培训会。会议邀请了市委党校讲师从如何进一步解读党章，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等方面，对与会党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。通过本次培训，使每一位党员都重温了入党誓词，并对党章党规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。会议还对如何填写党员基本信息采集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培训。7月18日，涿州市民宗局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在辖区街道办事处的积极配合下，依法查处了非法制作印有清真标识的餐具包装的黑窝点。通过此次联合执法行动，有效震慑了非法经营活动，根除了矛盾隐患，净化了本市清真食品市场。为了提高护理服务质量，提升护理服务品质，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专门在门诊候诊区设立了暖小户流动健康讲堂，为互换交流提供了平台。暖小户流动健康讲堂的设立，不仅为护士提供一个展现自我能力、体现自我价值的新平台，同时也体现了医院护理人员在疾病认识、健康宣教方面的作用，让患者及家属在就诊等候期间就可以了解疾病的防控知识，增强保健意识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让城市更文明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天空它像什么，爱情就像什么，几朵云在阴天，忘了该往哪儿走，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，也许我记不住，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。